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今日我哋会话某啲现代化城市建筑一板一眼，毫无特色，从而我哋会更加欣赏别具韵味嘅古典建筑，或者系一啲具地方特色嘅建筑。不过，当我哋研究过呢啲所谓一板一眼嘅建筑样式，佢哋发挥出嚟嘅功能、效率，仲有时代意义，仿佛隐隐感受到背后嘅建筑意。 现代主义思潮在19世纪末出现，在20世纪初开始广泛地影响建筑设计。当时欧洲一批建筑师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反映西方传统文化失败，再不能够符合社会的需求，因此建筑设计亦应该摆脱西方的传统。1928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成立，在欧洲各地举办大型会议，探讨现代建筑的设计方向。协会认为建筑可以服务和改良社会，强调建筑应该符合现代社会对政治、经济、民生的需求，主张功能主导设计，关注建筑的实用性、经济效益和生产方法。现代主义建筑通常采用简约设计，去除古典建筑的装饰物，更加符合工业化大量生产的原则。生于瑞士的建筑师科比尔是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的主力成员，他认为住屋是居住的机器，鼓吹使用简单廉价的混凝土框架结构，大规模建造现代化房屋，以解决战后房屋短缺的问题。二战之后，科比尔进一步提倡建造大型集合公寓，他设计的高层公寓除了是住宅单位之外，亦提供各种商店、公共设施、屋顶花园，使高层公寓成为一个垂直社区，为现代集合住宅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今集的建筑二呢，我们有带大家看回西欧方面的状况。其实这个现代主义建筑呢，都不单止是欧洲，其实跟住下去呢，可以说是整个地球，整个国际形势呢，都是在这个现代主义建筑的覆盖底下。今次讲的现代主义建筑呢，有少少呢跟我们之前讲新竹角这个环节里面的一些建筑师呢，都有交叠的地方。因为我们之前介绍的很多建筑师呢，都是在现代主义建筑这个范畴里面有相当之大的贡献，包括有科比尔和格罗佩斯等等。所以一阵我们会更加深入地去跟大家讲现代主义建筑在这个时期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我们首先又要定义一下先，什么叫做现代主义建筑呢？又或者现代主义建筑和之前的建筑其实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分野我们可以去望得到或者可以见得到的呢？ 在我哋咧，即係講到咧工業革命之後咧，嗰、那個即係建築史咧，我哋經常會遇到一個問題嘅，就係、是、話我哋見到嘅所謂風格咧，全部都係好短時期嘅，而且咧佢哋係不斷即係重疊嘅。譬如我哋之前講過嘅新藝術風格啊，我哋之前講過嘅構成主義啊呢啲咧，佢哋都係好短暫嘅，即係好短命嘅。咁亦都係咧，即係佢哋係同一時間咧係出現嘅。咁啊，主要咧就係因為即係當時咧，其實喺工業革命咧帶嚟呢個社會咧好大嘅改變，而好大嘅改變嘅時候咧。當時嘅建築師咧係希望尋求一個新嘅風格咧，係適合即係現代嘅社會嘅。咁但係咧，大家所想嘅風格咧又個個都唔同，而且咧即係唔同地區咧亦都有好多地區性嘅風格嘅。譬如構成主義係俄羅斯啦，我哋之前講嘅即係新藝術風格咧就係即係法語系國家啦。而美國咧，我哋又見到啲摩天大廈又另一個即係樣啊，又或者即係城市美化運動又係另一個樣。所以咧，我哋研究即係現代建築史咧，我哋成日都遇到呢啲問題嘅。咁但係咧，呢啲咁短命嘅風格咧，其實咧喺即係兩次大戰之後咧，就幾乎咧就俾即係所謂現代主義建築咧就統一曬，即係意思就係話咧，即係現代主義建築咧嗰個勢力咧係強大到咧，就突然間變成咧即係好似全世界咧都即係跟緊呢一個風格嘅 一個主流啦。 係啦，開始就變成咗一個主流啦，咁就喺即係30年代開始咧就成為即係最鼎盛嘅時候啦。 咁30年代其實係喺我哋話。我剛剛差唔多開始第二次世界大戰喺30年代後期，咁、跟住呢個世界其實當時係應該係一個翻天覆地嘅改變，係咪同當時嘅戰爭都好有關係，而令到現代主義有咁樣嘅武器咧？ 同戰爭啊，同好多嘢都有關係嘅。咁另外就係喺藝術史入邊去理解咧，都係一個值得探討嘅話題，現代主義，因為。其實我之前好幾集咧，其實廣義嘅現代主義咧都係包含在內嘅，即係我哋講咗好多關於由所謂嘅工業革命之後嘅一個演變。所以廣義裏面工業革命帶嚟嘅嗰種現代社會嘅東西咧，其實到今日都存在，因為我哋今日嘅生活同以前都好唔同啦咁樣。咁所以廣義嘅現代主義咧其實說之不盡。咁但係咧，我哋今日講嘅現代主義建築咧，其實係指涉緊一個好具體嘅一種嘅風格啦，一個好具體嘅時期啦，同埋有一啲好具體嘅建築師我哋可以見得到。咁但係喺呢一點上面咧，可以借住兩樣嘢咧去幫大家釐清。咁首先第一樣咧就係借一啲藝術史入面嘅觀念可以幫我哋釐清。當我哋講現代主義嘅時候，其實代表啲乜嘢咧？喺今日講嘅呢一部分裏面咧，其實指涉緊咧就係第一就係可以同浪漫主義咧做一個對比嘅。咁即係話咧，喺當我哋處理緊現代主義嘅時候咧，就諗下佢同浪漫主義有咩唔同。浪漫主義好重視嘅就係人嘅個性啦、自己人個人表達啦、情感啦、幻想啦，容許用啲誇張嘅東西去呈現自己內心嘅世界。現代主義咧就係啱啱相對，就係話佢係一種克制嘅啦。對於個情緒咧就不及理性咁重要啦。思考嘅咧，亦都唔係個人嘅問題啦，唔係你個人經歷嘅嘢，而一個宏觀嘅大範圍啲嘅部分嘅一個東西。咁喺呢一點上咧，現代主義嘅建築嘅呈現咧，喺呢點上咧，同浪漫主義更加係一個對照同埋對立。咁亦都同我哋之前所講嘅好多古典建築裏面嗰種個人嘅追求啊，嗰種嘅華麗係完全相反嘅。第二樣嘢咧就比較複雜啲，不過都能夠理解嘅。就是現代主義咧，就係同寫實主義係相對嘅。寫實主義一般我哋就話俏齒啊、vivid 啊、清晰啊，即係啊，我只牛就畫似只牛就係寫實主義啦。咁但係咧，現代主義就話咧，依一種嘅外表嘅俏齒其實係虛幻嘅，係假嘅。佢哋追求嘅咧係一種佢嘅內在嘅一個真實。咁喺建築上面嘅呈現咧，就係一啲我哋話呢個基礎嘅形啊，就係正方形啊、長方形啊、圓形啊、三角形呢個形咧，其實就係萬物嘅基礎。咁所以你會見到，譬如現代主義或者我哋之前講嘅好多立體派啊，或者好多嘅藝術。话咧都会变咗一种好似将所有嘅外观上嘅东西咧化约为啲好简单嘅边形去处理嘅，咁甚至乎用几个正方形啊，甚至乎一个单色嘅画面咧去代表所有嘅东西。咁所以从呢两点咧就可以帮大家一阵间听哈文讲嘅时候就知道，即系现代主义嘅建筑或者以当时好狭义嘅呢个现代主义咧，其实指涉紧啲咩部分。第二個咧，今日嘅現代主義咧，其實同即係德國係有關係，因為即係我哋都會之後都會講，譬如包豪斯呢啲嘅建築嘅學校啊，其實興起咧，其實就係話德國嘅即係我哋話由20年代、30年代為主要啦，呢、這個時候嘅所謂威瑪共和，咁就係第一次世界大戰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喺納粹德國興起之前嘅一個時段。咁所謂包豪斯嘅終結咧，其實正正係威瑪嘅共和嘅瓦解係同一時候嘅。咁佢哋嗰陣時係咩情況咧？就係、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其實主要嘅當時嘅德國社會咧就係、是。 所謂嘅社會民主黨當政。咁社會民主黨咧，其實就是我哋前幾集講嘅第二共和裏邊嘅核心部分，其實即係共產黨嚟嘅。不過佢哋係啲好理想化嘅一啲共產黨咁樣，咁所以佢哋推行一種社會咧，就啊，我哋一定要公平啊、平等啊去處理種種嘅事。咁所以巴拿西咁嘅地方或者係咁嘅情況就好清晰啦，話我哋要處理嘅係啊，成個德國嘅復興啊，大家普通人嘅需求啊，一啲大家唔係話有啲好富貴嘅人做啲好華麗嘅嘢，其實大家都居住喺啲差唔多嘅地方啊，生活喺差唔多嘅部分，同埋好關注工人嘅基本生存啊、權益啊，令佢改善佢嘅生活空間啊等等。咁呢啲嘅信念咧，因為威瑪共和幾一種嘅氣氛咧，亦都深深咁擺咗喺即係巴哈羅斯同埋當時嘅一批嘅，你可以叫廣義嘅設計師啊，或者藝術家裏邊嘅一啲想法入邊。咁所以我哋話，即係佢除咗係一種藝術史上嘅一個演變到呢一步而嚟之外咧，其實亦都同即係戰後一戰後二戰起始之前二三十年代之間嘅德國嗰個社會變化有關係。咁所以即係之後我哋可以再講大體咧，係一個咁樣模式嘅一個東西。 我記得咧，之前我哋喺新觸角嘅環節入面講嘅時候咧，都大概有提過，就係同二戰之後好多嘅房屋咧，都因為戰爭嘅關係咧而摧毀咗。咁而喺呢個時期咧，咁大家都需要一種好快或者一種好機動地可以好快咁樣去起翻更加多嘅房屋出嚟啊。咁所以咧，一啲新嘅材料啦，或者新嘅結構啊、新嘅建築形式咧，咁就可以幫到呢個狀況，睇下大家點樣可以好快咁樣令到大家繼續可以安居樂業啦。咁這個可能是不是都會跟現代主義現在那個建築形式我們出來見到那個樣子其實都有一些關係。 剛才卓然呢即講得一樣非常好的東西，就是說現代主義是一個廣義和狹義的解釋的，那也是因為有廣義和狹義經常令到我們呢即對於現代主義 的理解很混亂。什麼為之廣義和狹義呢？就是說廣義的現代主義呢，其實它很早開始，其實它19世紀末期呢已經有一個現代主義的思潮，人呢就開始去想究竟現代社會應該是怎樣。咁呢個係一個成個思潮，係反對傳統啊，或者係即係挑戰傳統嘅一個思潮。咁所以我哋好多，譬如話我哋即係之前嗰啲抽象嘅繪畫藝術啦、啊，或者其他嘅即係工業化嘅即係建造技術啦、啊，呢啲嘢咧，其實都係即係挑戰以前傳統做法嘅一個諗法。咁所以佢係一個廣義嘅即係現代主義嚟嘅。咁但係咧，一個狹義嘅現代主義咧，就真係單單係講狹義嘅建築風格嘅。咁而呢個建築風格咧，就係我哋頭先所講，就係話即係兩次大戰附近咧。先至係即係成為咧即係最流行嘅，咁所以咧我哋其實有時要分清楚咧，我哋講緊嘅係即係廣義一個即係現代主義嘅思潮啊，定係講緊好狹義係講緊個建築風格嘅。 咁我哋其實之前咁多集嘅節目入面咧，都有提到好多，譬如工業革命之後，大家有一種全新嘅諗法啦。其實呢啲算唔算已經係進入咗現代，即係廣義嘅現代主義嘅思潮開始萌芽嘅期間？ 係啊，所以有啲人咧，甚至係將我哋之前所講，譬如話新藝術風格咧，都納入去一個廣義嘅即係現代主義裏面嘅，因為佢都係即係反思翻即係而家呢個社會裏面我哋個裝飾藝術應該點樣做啊咁樣嘅。 其實阿傑講得好啱嘅，即係調翻轉我哋諗咧，即係依一個所謂現代主義。其實都是跟我們之前不少的風格都是建構的，即是話其實大家是一步一步隨住個激烈的變動啦，咁然後慢慢啲嘢成型嘅時候，大家嘗試去歸納其實中間發生咩事啊，佢轉變係點？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唔同嘅國家嘅評論家啦，或者唔同嘅時代嘅評論家咧，都有唔同嘅一啲解釋嘅方法嘅。咁即係譬如喺講印象派嘅話，咁大家可能都聽過印象派嘅話，其實好多人都認為佢係現代主義嘅東西。咁即係各有各人有唔同諗法，咁但係大體嚟講咧，今日講德國咧都可以只係講簡單嘅三個嘅，就係咧馬克思啦、達爾文啦同埋尼采。咁其實咧用呢三個嚟講咧，其實咧大體都講得到呢個部分。第一個就係話市民啦、工人站起來啦，啊，工人站起來。第二個咧就係話做物主其實可能係即係自然界啦。第三個就係上帝已死。咁呢個就係我哋三位人咧，就係我哋話二十世紀嘅一個翻天覆地改變嘅一個起源。咁當然，如果你計多個咧，就係弗洛伊德，就係話我哋人內心嘅一啲變化。咁所以一講廣義嘅時候，就係呢大堆。咁但係呢大堆點樣化為建築咧？即係呢啲好多思考嘅東西。但係建築咧喺咁樣藝術裏邊咧係最具體嘅。你一定要起出嚟，同埋好大嚿咁起出嚟。佢唔可以係一個人畫完就當係表達。咁所以一講建築嘅時候咧，其實一間聽哈文講就會明白，其實一種好清晰嘅呈現係必要做到出嚟。做唔到嘅話咧，佢唔能夠成為一個可以講述嘅建築風格嘅。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廣闊聆天嘅人類足跡，感受超出詩意畫意嘅鋭感。建築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馮傑。 剛才呢我哋就讲咗好多关于现代主义建筑呢呢、這个时期嘅兴起啦，咁同埋呢亦都同战争呢有一个好大嘅关系嘅。咁我记得呢喺前几集我哋讲新竹角嘅时候呢都有提到喺现代主义建筑嘅兴起嘅原因入面呢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呢就係、是、因为战争过后呢带嚟好多建筑物嘅残破同埋摧毁。咁因此呢建筑师呢需要喺一个短时间之内呢可以帮到一班民众呢安居乐业。既然有好多新嘅材料啦，咁亦都呢希望喺结构啊或者係喺个新嘅建筑形式方面呢可以令到成件事更加机动或者係建筑嘅速度上面呢讲求嗰个效率呢就更加高。 冇错啊，即係点解即係两次大战呢係会令到即係现代主义呢係突然间就主导咗成个现代建筑嘅发展呢，咁就係因为呢大战嘅发生呢其实就令好多人呢好失望嘅，就会觉得呢西方嘅传统文化呢其实就失败嘅。即係如果我哋西方传统文化係 OK 嘅话就唔会爆发个世界大战啦。另外呢就係、是、话我哋上一集呢所提到嘅20年代嗰个构成主义喺俄罗斯嘅兴起呢其实就令到欧洲其他地方嘅建筑师咧就好大嘅反省啊，就系觉得咧原来咧建筑咧其实系可以做到大啲嘅社会责任嘅，即系建筑其实系可以改变咗一啲嘅社会状况嘅，譬如上个星期讲嘅构成主义嗰啲集合住宅啊、工人俱乐部呢啲咁新类型嘅建筑咧，就带俾欧洲建筑师一啲新嘅睇法，佢哋亦都会去谂咧欧洲建筑师喺现代建筑里边咧可以做到一啲咩社会上面嘅责任。 社会上面嘅责任系咪就系起楼咁简单咧？即系佢有啲咩其他嘅社会责任咧？除咗起一等好安全嘅楼出嚟俾群众 起楼咧，除咗话作为一个艺术化嘅设计之外咧，即系我哋以前成日讲一啲古建筑都系一啲好艺术化嘅设计啦，即系好重要嘅艺术表现嚟嘅。 系，即系譬如又要讲究唔同嘅装饰又好，或者系比例又好，即系一种艺术嘅呈现喺入面。 系啦，咁但系咧，即系现代主义嘅建筑师咧，佢哋就会谂咧，唔单止系嗰个艺术表现啊，而系咧佢哋会谂嗰个生产嘅模式系咪可以咧，即系帮助到而家欧洲呢个社会喺战后咧解决一啲嘅问题嘅。例如是一些房屋的问题，又或者是城市规划上面的问题。 另外還有一点大家都见到，就是说之前都讲过，就是随着俄国革命的成功之后，其实整个二三十年代欧洲很多国家都是在一个很强的左翼思潮底下。即是他们大家想的事就是说以前建筑主要是为什么人服务，现在建筑应该变成为另外一批人的服务。所以我们很多集之前讲香港譬如花园城市的观念，就是大家觉得咦我们应该比人住得更加好的一个观念，其实是一个新的观念来的，即是政府认为应该做一些东西令到人的生活环境在这里改善。只是这一点已经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改变。以前住木屋你残破，如果你没有大疫病的话其实它会不管你死活。但是之后大家都觉得咦卫生啊、居住环境啊、灯光啊、渠啊各种工程要慢慢，其实在这些时候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即是整个现代建筑的形态就会出来了。 那会不会我们现在都可以点出到现代建筑呈现出来的状态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又或者会不会都有啲例子我哋可以见得到现代建筑系一个点样嘅模样？ 嗱，现代建筑咧其实好受咧，我哋咧几集之前咧，即系当我哋讲即系摩天大厦嘅时候咧，我哋提到一样嘢，就系咧当时即系好重要嘅建筑师咧沙利文咧，佢提过一个论点嘅，就系话咧建筑嘅形式咧系应该服务个功能嘅，即系话咧啲嘢咧系应该要实用嘅。我哋创作嘅建筑嘅时候咧，唔系纯粹一个艺术表达，而系我哋创作建筑嘅造型啊、建筑嘅设计嘅时候咧，系应该关乎到嗰个建筑物嘅功能，即系一个功能主导咧。其实咧主导咗咧现代建筑嘅发展嘅吓，咁我哋而家嘅现代建筑咧，我哋都好强调嗰个实用性嘅。第二样嘢咧就系话，即系战后嗰个问题啦，就系战后咧，我哋好需要咧，即系大量生产啲建筑物咧，去解决个房屋嘅问题嘅。咁所以咧，大量生产咧，最好咧就平嘅，价廉物美嘅生产亦都快嘅咧，就成为咧当时咧即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讨论嘅题目噶。 譬如我哋之后讲到嘅巴赫嘅设计观念啊，好多时候我谂普通人都大家都讲就系讲巴赫其实就系所谓 forms follow function。就是话即系个形式咧，系为咗个功能而服务。咁其实咧，佢哋算式好简单嘅，就系话我而家有嚿咁嘅嘢喺物件度出现咗，譬如话我有个窗。个窗口咧一定系为咗某个功能服务，每一件嘢呈现出嚟咧，佢背后一定有个功能。如果讲唔出个功能嘅话咧，嗰个呈现嗰嚿嘢咧变咗冇咗个理由。 所以其实都系一种理性主义嚟嘅，即系每样嘢有个原因，每样嘢有个原因噶 咯。咁但系你以前啲建筑，我要雕个花，我要起个像，除咗荣耀上帝，你讲唔通噶嘛？但其实荣耀上帝都唔一定要咁雕花噶嘛。所以呢个就系非常重要嘅分别。 我谂咧最突出嘅例子咧，即系都系翻去我哋之前所讲过嘅科比尔纳格布什，因为佢就系现代主义建筑 咧一位非常之重要嘅人物啦。咁特別係咧，佢咧對於點樣解決房屋問題咧，俾咗好大嘅心機嘅。咁佢當年咧就曾經預計過，即係大戰之後房屋唔夠嘅話咧，我哋要大量生產咧，其實混凝土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材料嚟嘅。特別係咧，其實戰後咧全球咧係有建築材料短缺呢個問題嘅，特別係鋼材亦都唔夠嘅。咁所以咧，科比爾咧就預計咧混凝土咧會係現代社會咧最重要嘅建築材料，而佢亦都俾咗好多嘅心思咧去諗咧混凝土可以點樣利用喺現代建築嘅。當時咧，科比爾咧就設計咗一個建築模型，就叫做 Domino House。呢個 Domino House 係乜嘢咧？其實咧，你睇到相嘅話咧，你就會發覺佢係一個好簡單嘅模型，就只係咧三塊嘅樓板，就有啲混凝土嘅柱咧頂住嘅。 其實係一個結構嚟嘅。 其實係一個結構嚟嘅。 係啊，大家又上到去我哋香港電台嘅網站 rthk.hk。咁今集咧，我哋會講嘅建築物啦，同埋啱啱咧阿 Carmen 提到嘅 Domino House 咧嘅模型嘅相片咧，亦都可以喺我哋建築意呢個節目嘅版面入面咧，喺呢一集入面大家睇得到。咁我知道咧 ，domino 咧呢一个字咧，译翻做中文咧，好似系啲骨牌咁样嘅意思嚟嘅。 其实就佢创作呢个字嘅，即系其实佢就将两个字摆埋一齐，就系、是、domus 同埋 dominos， 即系骨牌同埋屋呢两个字咧摆埋一齐嘅。咁意思就系话，其实佢当呢个系一个圆形 prototype 嚟嘅。咁就系话咧，我哋可以大量生产咧呢啲咁样嘅结构，混凝土系需要一个模板嘅。譬如我哋用钢板嚟做一个模板，咁个钢板可以重用噶嘛。咁所以其实我哋用一套模板咧，我哋就可以不断生产同一个呢啲咁样嘅结构。咁生产咗之后咧，啲人咧先至围翻个屋嘅外皮，系、个外墙。咁你可以个外墙你想点做都得啦。 你一个例子，个人观感啦，即系当然未必关事，但系就我觉得好似嘅就系五六十年代大火之后，香港嘅徙置区最初啲房屋都系咁。其实即系个基础嘅结构就系几条柱、几块板，就系、用最快嘅方式起最多嘅一啲楼层。咁当然大家喺相里面见到嘅就冇咁高啦，但系基本上都系用最简单嘅方式去处理呢个结构嘅问题。 嗱，佢呢個 Domino House 有兩個好大嘅影響嘅。嗱，第一個影響咧就係話佢諗嘢嘅時候諗大量生產啦。咁以前嗰啲偉大嘅建築師就唔會諗大量生產噶嘛。我起呢個教堂，或者高迪起個教堂，係 要冇人學到我， 係啊，冇人學到我噶嘛。咁但係佢諗嘅時候，佢個設計咧已經係諗大量生產可以點樣生產啦。呢個係第一個即係好大嘅影響啦。第二個好大嘅影響咧就係佢提倡咗一樣嘢咧，就係話個結構。同嗰個外牆同埋室內嘅間隔咧，可以分開嚟諗嘅。我哋淨係做咗個結構先，咁你中意入邊點樣間房啊？你自己嘅事啦。你外牆想點樣設計，你自己嘅事啦。咁佢做咗呢一個 Domino House 嘅原型呢、這個 prototype 咧，係可以咧純粹係一個結構嚟嘅。咁結構自己支撐住嗰個樓板，支撐住即係個建築物。咁外牆同間隔咧就你自己諗啦。 係啦，咁將柱同牆分開係嘛？承重就用柱嚟做，咁牆容易搞啦。即係你大家就拿大量去處理牆嘅部分，都可以唔使諗個結構。都做得到啦，因为正话卡文都讲，混凝土同钢铁比咧，混凝土真系好容易做。即係相對係容易處理，因為泥沙啊依啲部分好容易揾到，同埋喺世界各地都能夠揾到就地取材。咁同鋼鐵咧需要好多技術去提煉啊，去處理啦，或者起個大嘅廠咧係爭好遠。咁所以咁樣嘅基礎之後咧，大家就啟動到，咦係我可以跟到嚟做，即係好容易可以被參考同模仿啊。 同埋造價亦都係爭好遠啊，咁係即係快靚正嘅一樣嘢嚟咯。咁亦都你見到而家我哋起樓都係一樣嘅，都係即係好多時都係起咗框架先嘅，咁先至入邊先至再間牆啊，先至做個外牆啊。咁亦都係即係受到。當時佢呢個 Domino House 嘅影響， 咁我知道咧，Le Corbusier咧，阿科比爾佢除咗有呢個 Domino House 嘅構思之外咧，佢對於現代建築咧都有好多嘅自己嘅諗法啦。咁就包括咧，佢提出咗現代建築五點。咁究竟呢五點係點樣樣咧？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再同大家介紹呢五點啦。 巍峨嘅古城，傾頹嘅奠基， 佢哋嘅靈魂無形中都喺度歌唱時間上萬不可信嘅變遷。 溫雅嘅兒女佳話，流血成渠嘅殺戮，憑吊輕衰嘅感慨。 千年來飽歷風勞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詩畫意念嘅泉源。剎那間匠心獨運嘅一隅，若然超出詩意畫意嘅鋭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贤、冯杰。 上一 一節嘅建築二咧，我哋同大家講緊現代主義建築啊，咁亦都提出咗當中最重要嘅一位嘅建築師啊，就係咧喺瑞士出生嘅科比爾啦。咁佢亦都咧提出咗現代建築五點啊，咁啊作為佢對於現代建築嘅一個諗法啦。咁究竟呢五點係點樣嘅咧？ 嗱，其實咧佢就提出咗呢五點咧，就包括咗有底層架空啊，即係話咧間屋咧挑空咗個底層，就用呢兩柱咧架空咗，就將個底層咧就抬起咗，令到咧個地面咧就變成一個空間嘅。佢呢個做法咧，其實就為咗咧防水啦。譬如如果即係有啲落雨啊、水浸啊，咁亦都可以咧令到間屋咧唔會受到影響啦。亦都可以咧善用咧底層嘅空間咧作為其他嘅用途嘅。 譬如啲車亦都可以駛入去啊，泊車 係啦，泊車啦。嗱呢樣嘢其實我哋而家咧好受佢影響嘅。譬如你見我哋好早期嘅公屋咧，或者而家新加坡嘅祖屋咧，其實都係挑空咗底層嘅。咁啊底層咧，佢哋即係如果新加坡佢就會叫做一個 void 啦，或者一個 deck 啦，咁就係空咗咧，係可以做一啲即係社區活動嘅。咁另一樣嘢咧，就係話我哋之前所講嘅 domino house 有個重點咧，就係話嗰個間隔，即係入邊嘅室內間隔咧，係同嗰個即係結構分離咗嘅。咁所以咧，因為呢個原因咧，我哋就可以做一個自由嘅平面，即係話同一個建築嘅結構，你可以間成點都得啦。咁所以第二個即係建築特點咧，就係話自由平面啦。第三個建築特點咧，就係話如果我哋個結構同嗰個間隔同個外牆都冇關嘅話咧，外牆亦都係點開都得啦。咁所以亦都有一個咧，佢叫做自由嘅立面啊，就係話個外牆點樣設計都冇關係啦，因為個結構就唔需要用個外牆去承重。正因為咧，即係外牆我哋可以點樣設計都得咧，其實咧就科比爾自己咧就會提倡咧做一啲咧橫向嘅大窗，咁可以增加入面嘅采光啦，亦都可以即係有廣闊啲嘅視線嘅。而最後咧，就因為我係用混凝土設計啦，咁所以咧最適合咧就係做一個平嘅屋頂，咁而個屋頂咧亦可以利用成為即係一個屋頂嘅花園嘅，咁呢個諗法咧亦都我哋而家非常之常用啊。 同埋咧，我哋亦都可以喺法國巴黎嘅郊區咧，咁就可以見到科比爾佢實踐佢呢五點入面咧建造咗嘅薩亞別墅，咁亦都喺我哋之前嘅新觸覺嘅環節，亦都有同大家提過，佢就利用咗呢五點咧做出嚟。 係啊，呢個薩亞別墅咧就真係最佳嘅例子咧，係睇到咧科比爾點樣去實踐呢個建築嘅五點，亦都係咧出咗嚟一個建築物咧，係同以前我哋所見到嘅民居咧係非常之唔同嘅。 咁佢係咪提倡呢五點可以喺成個城市入面不斷咁樣沿用，作為一個建築嘅模式嘅咧？ 嗱，當然啦，就唔係即係個個佢設計嘅建築物咧都跟住呢個五點嘅。不過咧，佢亦都嘗試咧喺其他譬如大型一啲嘅建築物咧去做呢樣嘢嘅。譬如咧喺50年代咧，佢喺馬賽咧做咗一個集合住宅嘅。而呢個集合住宅咧，其實咧你都會見到咧係用咗咧有幾個咧佢所講嘅新建築五點嘅元素嘅。譬如咧呢個集合住宅咧都係底層咧係挑空嘅，都係用一啲咧好大嘅柱咧去頂起成座樓嘅，咁以至呢個底層呢係完全係空間嚟嘅，咁有少少呢真係似而家嘅公屋㗎。而呢個集合住宅呢亦都會有一個所謂嘅即係屋頂花園啦，咁佢呢就係做咗一個泳池仔嘅，咁俾啲小朋友去玩嘅，咁有少少呢都似我哋以前呢公屋呢即係天台呢做咗學校呢樣嘢 嘅。正話聽嗰啲嘅幾點呢，喺我哋今時今日感覺上呢就唔會話太特別嘅，因為其實佢影響力相當之大，咁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呢啲嘢我哋好似如果計自己的屋都係差唔多。咁但係咧，我哋要知道咧，其實現代主義嘅建築喺呢一度咧，其實係一個基礎嚟，即係之後對佢嘅不滿啊，對佢嘅懷疑啊，或者對佢嘅支持咧，其實就係之後發生。咁但係當時嗰一刻咧係好重要。第二樣嘢就係咩咧？佢噏就噏呢五點咧，但其實咧睇真啲咧，即係佢係大師就大師，佢做出嚟嗰呢五點係特別靚嘅，即係其他人跟佢做咧係做唔到呢個效果。咁佢裏邊嘅比例嘅諗法安排啊，種種嘅東西咧，其實係有相當多嘅積累嘅。我哋之前講好多建築風格裏邊嘅要求，其實喺擺咗喺裏邊暗暗地，就譬如對於比例嘅要求啊，所以你可以感覺到咧，即係寫得好簡單，但係裏邊啲細節嘅部分咧，都係一個即係出色嘅表現嚟。 嗱，我諗佢個五點咧，那個重點喺邊度咧？其實得兩樣嘅，那個重點咧就係話嗰個結構咧同嗰個間隔啦、外牆咧係可以分開嘅，即係同翻我哋之前講 domino house 嗰個特性。咁因為佢可以分開，所以你可以做一個自由嘅立面，可以叫做一個自由嘅平面啦。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咧，你見佢係諗點樣去用咧一個地下空間同埋屋頂嘅空間，即係話佢睇建築咧，其實佢係注重嗰個實用性，就係成個屋咧每一個面咧都希望用得曬嘅。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咁同埋咧，我睇落呢個馬賽公寓咧，有啲似咧我哋上一集嘅時候講到俄羅斯嗰個納康芬公寓啦。依、這個嘅馬賽公寓咧，佢除咗話最底嗰層咧係挑空咗之外咧，咁佢上面咧就唔係全部都係住宅嚟喎。佢上面嘅建築咧有幾層咧係商店啦，有餐廳啦，有啲公共服務嘅設施啦，即係佢唔單止係全部都係住宅嚟嘅，而係有好多唔同功能嘅需要咧都擺咗喺呢一個公寓入面，咁啊俾住喺入面嘅人咧，甚至係唔使出嗰個大廈外面咧，都已經可以享受到好多嘅唔同嘅娛樂。 係啊，我哋好相信咧，即係科比爾咧係非常之受到咧俄國嘅構成主義所影響嘅，特別係咧，即係我哋上星期所講嘅納康芬公寓嗰個建造方法。而科比爾咧對於居住嘅問題咧非常之著重嘅，而佢曾經咧講過話咧，居所其實咧係一個住人嘅機器嘅。點解佢咁講咧？就係話佢就好受到工業設計個影響。工業設計其實一個特色係乜嘢咧？就係話好似做一個收音機咁，就係將所有嘅功能咧擺咗一個好細嘅盒裏面，樣樣嘢咧都係即係設計得好周到，以至咧一個咁細嘅盒就已經可以做到一個咁大嘅功能啦。嗱，佢諗呢個馬賽公寓嘅設計嘅時候就有類似嘅諗法啦，就係、將所有嘢成個城市或者成個社區咧要有嘅嘢咧都擺曬落去一個公寓嗰度， 即係啲基本需要都可以處理曬。係 啦，咁以至咧嗰個居所咧唔單止係即係純粹你自己個住宅單位啊，而係即係可能有托兒所啊、有商店啊，生活上所需嘅嘢咧都可以喺一座嘅公寓裏面咧解決到。而且咧，亦都有啲人咧，好相信咧，因為馬賽咧係一個港口嘅城市嚟嘅。咁咧，有啲人就話嗰個建築嘅造型咧，即係好似一隻泊咗喺港口嘅船啦。其實你睇翻，唔單止個造型，你諗翻呢個概念咧，其實都好似一隻遊輪嘅，即係每間房咧就好細嘅，但係咧你生活上所需其實都可以喺隻船上邊去解決到 啊。卡文正話講咗好重要嘅一點嘅，其實我哋下個禮拜都仲會再講，就係咧，而家嘅建築師嘅諗嘢咧，就係有規劃嘅。同埋即係佢要諗嘅就係話人嘅需要，然後嘗試咧係一個一個地方裏面可以一次過解決啲問題。咁所以呢一個規劃，無論喺樓宇裏面做規劃啦，同埋喺城市入面去做規劃，其實都係諗呢樣嘢啊。人多起上嚟嘅時候，點樣處理呢啲個人需求嘅問題啊？點樣令佢哋可以唔使周圍去，周圍走去揾佢哋想要嘅嘢？咁所以住喺一座咁樣嘅高層建築入面嘅時候咧，好多嘅需求咧都可以唔使落樓去解決。咁呢個可能就係佢呢一個設計帶俾大家一個啟發，就係、原來我哋可以咁樣去處理一啲現代嘅建築物嘅。 科比爾設計嘅馬賽公寓咧，成為咗集合住宅咧一個非常經典嘅設計。你見到而家咧好多嘅集合住宅咧，其實都係類似啊科比爾個設計嘅一個好大型嘅建築物，細單位，好多其他社區嘅設施入邊，中間係一條長長嘅走廊，咁啊單位咧就喺走廊嘅左右兩邊，咁咧所以呢個設計嘅風格咧對後來嘅集合住宅咧有好大嘅影響嘅。不過咧科比爾做咗一樣咧好有趣嘅嘢，就係佢嗰個單位嘅設計啊。嗱，我哋可以睇到咧，即係佢個單位咧都係喺一條走廊嘅兩邊咧就係單位嘅入口咯。咁但係咧每一個單位咧其實係做咗一個複式嘅設計嚟嘅。如果我哋咧喺一個走廊裏邊見到左右兩邊咧都係門口嘅話咧，左邊個門口咧入到去咧就係一個單位嘅底層，入邊咧再有一條自己嘅樓梯咧上上邊就係佢嘅二樓啦。但係咧喺走廊嘅另一邊，即係右手邊嘅單位咧，一入去咧其實就係單位嘅上層，我哋就用一條樓梯咧走落下一層，就係單位嘅地下嗰一層啦。咁變咗咧，你可以諗下咧，其實佢好似咧將啲單位咧夾住夾住咁起啊，係一個好有趣嘅建築設計。 咁唔會一梯對梯啦，即係你開門嘅時候就即係一邊就有， 係啊，冇錯冇錯， 另外一邊層就另外一邊開門，咁好似好自己住咁。 亦都令到咧點解佢個立面咧咁有趣啊？因為你會見到立面咧其實係反映到嗰個複式嘅設計，你會見到咧其實佢一個陽台上面就不是另一個單位，其實陽台上面那個都是自己的單位的。 所以他為什麼成功呢？就是因為他解決了人的需求，所以他被大量複製。大量複製的結果呢，就自然是大家對他有一些不滿和批評的。所以說人紅是非多，一多了人去做這個建築的話，總會有人是跟他唱反調。 其實呢，即科比爾自己即做這些這麼多的作品的時候，其實他當時不是真的好像現在這麼崇高的地位，其實當時都有很多的批評的。特別係咧，即係有啲人會覺得佢可能自己有啲私心嘅，譬如佢即係做咗 Domino House 之後咧，佢就連隨就開咗一間混凝土製作公司嚇，咁就希望咧即係大量生產嘅時候咧，佢都可以有啲嘢賺啦。咁但係咧，點解科比爾後來咧反而咁多人對推崇備至咧？有可能咧都係因為咧戰後咧有好多地區咧係需要重建有關，而佢哋重建嘅時候咧就發覺一個大量生產價廉物美嘅模式咧係最適合佢哋嘅國家嘅。有好多人咧就會覺得咧現代主義建築咧點解突然間咁受大家歡迎咧，好多時咧都係喺一啲咧曾經係殖民地嘅地區嘅。咁當佢哋咧喺戰後獨立咗 之後咧，佢哋好需要咧大規模咁興建一啲新嘅建築物。咁當然佢哋就想揾最流行嘅建築形式啦。第二咧就係話佢哋都想即係價廉物美咁做到嘢啦。第三咧就係話佢哋好多時都想咧脱離咗佢哋曾經係殖民地呢個歷史嘅，即係呢個歷史其實係一啲羞辱嘅歷史嚟噶嘛。咁所以佢哋尋求一個建築風格咧係同任何歷史都無關嘅。咁所以當時咧現代主義咧點解咁受到推崇？ 咁關於現代主義建築咧，其實依然有好多嘅故事可以講嘅，亦都有咧其他嘅建築師咧，我哋會繼續同大家去介紹。咁呢個咧就留翻下一集嘅建築二咧，大家就繼續收聽啦。咁之後落去咧，我哋就進入香港足跡嘅環節。今日咧會帶大家認識邊一棟嘅香港嘅著名建築物咧？ 用眼睛倾听光影流苏，段段可人的香港回忆；用耳朵跨进我城大地，层层多变的本土建筑。香港足迹， 今集的香港足跡咧，帶大家去睇下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必烈者士街會所啊！咁啊，名好長啦，咁究竟喺邊度咧？就係喺我哋熟悉嘅樓梯街啦。咁呢一個嘅建築物咧，我哋喺外形就會見到咧六層高，而且咧以紅磚去建成嘅，混合咗中西建築風格，非常之特別嘅。 呢個喺樓梯街嘅 YMCA 嘅呢個會所咧，其實佢個建築物咧，你會見到咧就好有特色嘅，就係咧佢咧係一個我哋所謂嘅折衷主義設計底下。下嘅一个建筑物，乜嘢系折衷主义咧？其实咧个名字就好好听啦，其实就意思就即系话即系炒杂咁，立立杂杂咧摆埋一齐嘅一个做法。咁点解咁讲咧？因为咧你睇到呢座大厦咧，你就会觉得咧佢其实系既似中式嘅楼宇，亦都似西式嘅楼宇嘅。咁有好多咧中式好强烈嘅建筑构件，譬如一啲瓦嘅屋顶啦，同埋一啲好西式嘅构件，譬如一啲嘅柱式咧，佢都摆埋咗一齐嘅。咁系一个即系讲得好啲咧，就话即系中西合璧嘅建筑物啦。讲得唔好啲咧，就好似真系炒杂咁嘅建筑物咁样嘅。 仲有啲人话佢系加埋咗芝加哥建筑学派嘅影响喺入面添。咁啊，究竟有几多影响咧？我谂建筑师读过咁多书，都受过好多唔同学派嘅影响嘅。咁呢个就不在话下啦。咁但系咧，今次讲翻呢个会所咧，入面其实都好齐全嘅，甚至有好多嘢系佢首创添嘅，包括有一啲嘅室内嘅跑道啦，或者一啲木制嘅跑道等等，咁都系非常之有特色嘅。 是啊，这个真的很有趣，即是它是一个即是全港呢即是第一个呢室内游泳池来的，即是当它在即是1918年那么早期开始落成呢，都已经有个这样的游泳池了。也都有一个呢镬形，即是围绕住它的运动场呢的一个跑道的。这些这样的设计呢，其实都很关乎呢 YMCA 呢它自己这个组织的一个特性的。就是呢香港的 YMCA 呢，其实就是由北美洲的 YMCA 呢即是分支过来的。那北美洲的 YMCA 呢，当时是20世纪的早期就是一个运动，就是向世界各地去传教去推广的。特别是当时也开始派人来到中国和香港，他们很早期已经来到了。但是北美的 YMCA 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每一个地方，就算在他们自己美国的分部，他们都会起一座楼是做一个会所的。因为他们觉得有一座楼可以给他们搞很多的活动，用这个方法去传福音的。而且他们是很着重所谓的德智体群，即、就是四欲。所以就是会所啊、运动场啊呢啲康体活动嘅中心咧，对佢哋嚟讲咧就好紧要。咁啊嚟到香港嘅时候咧，亦都喺呢个地方咧就开咗呢间嘅会所啦。 呢一座楼对我嚟讲最重要嘅，当然系鲁迅咧，就喺里边咧就讲过两次演讲，一次系《无声的中国》，一次系《老调子已经唱完》。点解咁紧要咧？就系、之前嘅香港咧，一直被认为咧就系一个古典文学嘅地方，即系话嗰个五四嘅运动或者新文学就冇喺度推动。咁之后鲁迅去到嗰度开始咧，有好多人认为啊，喺嗰阵时开始咧，香港嘅新文学咧先至因为咁咧而兴起或者热起上嚟。咁所以咧，呢一座楼同埋呢次两次演讲，其实系香港嘅文学同埋文化里边咧一次好重要嘅一次事件嚟嘅。咁所以去呢座楼咧去睇嘅时候，都可以感受到呢次事件嘅起始噶。 我哋睇嗰個會所嘅外形咧，除咗咧佢係即係好似一個中式嘅建築啦，有一啲綠色嘅瓦頂啦，亦都有啲嘅西式嘅元素啦，有啲柱式啦。你會見到個柱式又好得意，好似凹扁咗嘅，即係嗰個比例咧比較奇怪嘅。但係最有趣咧就係佢喺個大樓嘅兩邊咧有條鐵樓梯嘅。咁其實我亦都唔知咧點解佢要有條鐵樓梯嘅，但係咧你睇個樣咧又非常似咧美國咧嗰啲屋咧嘅走火嗰啲樓梯嘅。咁我唔知佢係咪因為咁嘅原因啦，但係呢個就成為咗即係個會所咧建築上咧一個幾大嘅特點。 划破限界，编写建筑新章，新竹角。 今集我哋嘅新竹角咧，会同大家讲一位日本嘅建筑师嘅。咁日本嘅建筑师咧，我哋之前同大家介绍过安藤忠雄啦，亦都同大家介绍过板茂嘅。咁而今次介绍嘅呢一位建筑师咧，系比佢哋所活跃嘅时期更加早啊，甚至可以话系咧日本嘅现代建筑咧，系由佢一手打造啊，甚至系佢可能系一个发起人。更加详细嘅可以请阿卡文同我哋介绍下呢一位丹下健三啊，呢一位咧1987年第九届普立克建筑奖嘅得主， 系我哋今集咧所讲嘅呢位即系建筑师 Kansutangi 咧，丹下健三咧，就系即系日本咧建筑现代化嘅过程里边咧一位好重要嘅人物嘅。嗱，其实咧日本建筑咧现代化呢个过程咧就喺明治维新咧已经开始嘅，不过咧当时嘅所谓现代化咧其实就即系西化，咁所以咧我哋有时咧去到日本咧都会见到好多咧即系特别系政府嘅建筑咧，好似都系用啲西洋嘅模式嘅，咁即系一半西洋一半日本形式嘅。咁但係咧，去到戰後咧，丹下健三咧係貢獻咗好多咧，係將日本建築咧成為現代化嘅一個人物嚟嘅。嗱，咁丹下健三咧自己咧，其實咧佢好受到咧我哋今集咧成日提嘅科比爾 Lacabusse 所影響嘅。咁佢咧直情係即係覺得咧 Lacabusse 咧係即係一位非常偉大、非常之有貢獻嘅建築師嘅。咁所以佢自己嘅設計咧，其實都深受科比爾所影響嘅。嗱，我哋今日咧可以睇下佢其中一個咧好出名嘅作品咧，就係喺港島和平嘅纪念馆，同埋咧嗰个广岛嘅和平纪念公园啊，咁大家都知道即系广岛嗰个历史啦，就系即系当年咧即系核爆嘅一个地方，咁所以咧战后咧咁就喺1955年咧，日本政府咧就希望咧即系重建广岛嘅时候咧，亦都咧建造咧一个和平纪念公园同埋一个和平纪念馆咧，纪念呢段咁惨痛嘅历史啦。呢个公园咧有一个好有趣嘅地方咧，就系话佢成个公园咧就系围绕咧有一座咧炸烂咗嘅建筑物而起嘅，咁咧大家可能咧即系去过或者即系睇个相咧都见到咧系有一座建筑物有一个圆顶嘅，但个圆顶咧就炸到咧即系冇咗一半嘅，咁嗰座建筑物咧就好能够咧表现到咧当时咧核爆嗰个祸害嘅，佢因住呢个圆顶建筑物咧就开咗一条轴线，咁喺中间咧就加咗一个咧纪念碑啊，而嗰个纪念碑嘅造型咧其实咧就好似日本咧传统嘅坟墓嘅建筑嘅，咁系用嚟咧纪念咧死去咗嘅人，不过咧呢个建筑咧就同以前真係傳統嗰個咧好大嘅唔同，就係因為佢係用咗混凝土嚟做嘅，亦都表現咗一啲嘅現代性嘅。咁呢條軸線咧，即係向住呢個爛咗，即係炸爛咗嘅屋嘅軸線嘅尾咧，就係咧丹下健三咧所起嘅呢個紀念館啦。嗱，我哋睇到呢個紀念館咧，睇落去咧就好現代化啦，亦都好有日本嘅風格嘅。咁但係咧，其實呢個紀念館咧，亦都深受我哋頭先所講嘅科比爾嘅設計影響嘅。 係啦，依家正面望過去咧，呢一個嘅紀念館咧，個感覺就好似咧，我哋講嘅 Lacabusse 佢個最著名嗰個作品啦，薩瓦別墅嗰個樣啊，即係好似下面咧就係挑空咗嘅，有一啲嘅柱去支撐住啦，上面就係一個橫嘅平面，咁然後咧喺個平面嘅正面望落去咧，就係好多好多窗，即係嗰個感覺。就好似 Lacabusse 嗰个作品一样， 系啊，冇错啊，阿杰你就即系完全咧明白到啊，点解啊丹下健三咧即系咁中意啊 Lacabusse 啊，就系咧佢就喺呢个纪念馆嗰度咧，其实佢好多地方都用咗咧科比尔所提出嘅建筑新五点啊，我哋喺今集里边都提过嘅，就系话咧佢觉得现代建筑咧就应该挑高离开地下，咁地面咧就系一个空间啦，亦都咧用咗好多比较灵活嘅平面啦，或者系咧外墙咧都系用一啲即系横向嘅窗门嘅。嗱，不过咧丹下健三做呢个纪念馆嘅时候咧，佢亦都想保留一啲日本嘅特色嘅，咁所以咧，你见到佢个外面嗰个立面嘅设计咧，除咗系即系普通一个即系混凝土嘅楼之外咧，你会见到佢其实咧系好似咧想扮翻咧以前依家日本传统建筑咧嗰啲即系木门啊、木窗啊嗰啲一格格嘅模样嘅，所以咧其实咧佢就想喺一个即系咁现代嘅建筑物里边咧，都加翻一啲日本嘅特色落去。 每套建筑风格都是时代的产物，它有它诞生的原因，同时亦都有它的优势。你会说现代主义建筑呆板，但是它具备的建筑效率就是它独一无二的优势。尤其是当建筑师不再只是着眼在一栋建筑物，而是放眼在整个城市规划，现代主义建筑的思想可能会令城市破格创新。下一集再看看科比尔怎样发挥他的伟大理想，建造出一个300万人的都市。 建筑二，徐仲文、曾卓然、冯杰主持，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